们要分手，别说相爱是个错，为爱情付出的再多，只要有你就足够。如果你觉得爱情苦， Baby 我该怎么做，不要告诉我有了爱你的他，不要给我这结果。你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这样会让我更难过。既然你决定不再为我停留，我只能放手让你走。你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如果分手能让你快乐，当我含着泪放手给你自由，我也对爱彻底放手，别说爱我。觉得爱情苦， Baby 我该怎么做，不要告诉我有了爱你的他，不要给我这结果。你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这样会让我更难过。既然你决定不再为我停留，我只能放手让你走。你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如果分手能让你快乐，当我含着泪放手给你自由，我也对爱彻底放手，别说爱我。别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这样会让我更难过。既然你决定不再为我停留，我只能放手让你走。别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，如果分手能让你快乐，当我含着泪放手给你自由，我也对爱彻底放手，别说爱我。当我含着泪放手给你自由，我也对爱彻底放手，别说爱我。